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88集。十日后，白锦从白家归来，双手捧着一只匣子。匣子里装着白家在极北之地求来的月破冰丝织成的丝帛，裁下了细长的窄窄的一条。梳子顺着黑亮的头发向下一梳到底，纤瘦的手捞起发尾来，握在手里，露出他的耳朵。白锦与他脸贴着脸，在镜子里看着他漆黑的眼眸，语气柔和，像是天下所有给孩子梳头的母亲。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呀？他茫然的眸子慢慢的有了焦距，目光落在他脸上定住了。他纤长的睫毛颤了一下，用很小的声音回答了他： 高一点。 好。他弯眼笑了，在眼尾弯下的瞬间，他在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细密的眼角纹，像是腐朽的木质家具上拉出的蛛丝。不远处是牧瑶懵懂稚嫩的脸。白驹过隙，浮游一生，多少爱恨正物人妖恩怨在这一刻都暂时远去，梳头这个动作似乎变成他一生的事业。他将那一条皎洁的丝带小心地从丝绒内衬中拎出来，仿佛从废墟中拉出了一线希望，素手将发带扎紧的瞬间，终于咳出了喉间的那口腥甜。木生静静地看着镜子里那个清秀的男孩，高马尾梳起，发顶上露出了一点美丽的白色发带，像一只蝴蝶垂着翅膀匍匐在上面。许久，他好奇地伸手触摸了冰凉的镜面，木生心想，这个人竟然是我。瑶儿，白锦牵过木瑶的手，带她走到墙下。你要看着弟弟，绝不能让他把发带取下来。待他立了誓，白锦终于长舒一口气，拍了拍他的手背，有什么东西在他眼中闪动了一下。今天，弟弟便可以从那间黑屋子里出来了。他不顾眉宇间的疲倦之色，终于轻快地说出了答案。信纸从木瑶手中滑落，柳福一伸手一接，用力揽住了他瘦削的肩膀。浮现在二人中间的画面慢慢淡去，妙妙对上他的眼睛的一瞬间就知道事情不好。看他的神色，这段回忆碎片的内容他也看到了。二人四目相对，妙妙睫毛慌乱地颤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木生慢慢从床上坐起来，静默地挂上了窗帘。他的蝴蝶骨突出，形状优美，从背影看过去还带着少年的单薄感。他手上动作极轻，但不知是不是手抖的缘故，铃铛被他触得响动起来。记忆碎片播放时，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歇进了另一段时空。结束之后，仍旧是天还未大亮的冬日早晨，被子里早就失去了温度。林妙妙像是被扔进冰天雪地的人，脸颊因为恐慌而滚烫，身子却一阵阵的发抖。木生回过头来，逆着睁着一双杏子眼盯着他的女孩看了半晌，伸手将她抱进了怀里。他身上也没什么温度，衣服的断面都是凉冰冰的。林妙妙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冷战，她顿了一下，拿过床头木凳上放着的她的袄子给她披在了身上，连衣服带人再次拥在了怀里。少年手温柔地抚摸着女孩的头发，半晌才开口：一时之人。是个轻描淡写的肯定的语气，头顶如有霹雳，妙妙刚才打好的副稿瞬间便忘了个干净。 我 他惊悚地想看看他的表情，却被他摁在怀里动弹不得，额头紧贴着他的胸膛，嗅着他身上的白梅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隔着衣服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的心口，柔软温热的，其他的就没有了。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明白过来，钥匙难道一定要长得像钥匙吗？这块回忆碎片不是给林妙妙的，根本就是为了解开黑莲花身上忘忧咒的道具。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这种事情会被他的攻略对象直接看出来。他在这场博弈中早已由局外人变作局中人，现在局中人还翻船了。林妙妙舔了舔嘴唇，放弃了挣扎。 你怎么知道的？ 少年眼眸漆黑，嘴角带着讥诮的笑意，手指顺着他的头发摸到了脖梗，指腹摩挲着他的血管，感受着他不安的脉搏。 妙妙，下次聪明些，不要让人虚张声势的一炸就乖乖承认了。 林妙妙五内俱焚。 我就是你口中的意识之人，我也不想瞒你。 他僵硬地靠在怀里，还是忍不住问，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九正算术，勾股定理。 木生垂下眼眸，看起来魂不在意。 九州之外更九州，原理相同，叫法不同，也没什么稀罕的。 林妙妙回想了一下自己洋洋自得的战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像个十足的傻瓜。黑莲花实在是太聪明了，装乖装得太久，她险些忘了她敏锐的洞察力。只是他从他怀里挣扎出来，崩溃地问， 那你既然怀疑，怎么早不问我呢？ 他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类似于失望亦或是愤怒的情绪。 你会走吗？ 他的双眸纯粹倒映着他的脸，眼里含了一点支离破碎的希冀，混合着涌动的黑色浓雾。 啊！ 他愣了一下，倒是没想到他越过了中间无数步骤，径直来问这个。没好气儿地拨弄着手指，言语中露出了一丝委屈。 我哪像你啊，走不了。 他眸中暗涌慢慢消退下去，言语格外温柔。 好啊，去哪里都可以，只是不要离开我。 他摸了摸女孩的脸，垂眸替他系着系带，声音很轻。 谁带你走，我要他死无全尸。你若自己走，我就把你…… 他停下来，歪头看着他，似在斟酌字句。想到他似乎不太喜欢被太粗暴的对待，他默默地将锁起来改成了关起来。林妙妙顾不上理睬他的恐吓，急得插了一嘴， 谁让你问这个了？ 他愣了愣，眸中流露茫然之色。 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